我们想要上去看会儿您的书可以吗？ 赵老板点了点头，对着厨房那里喊道： 阿珍，我带几个后辈去看看我的藏书，他们不看电视。 然后他哦了两声，就带着白毅他们来到楼上，推开门对白毅说： 这里的书你慢慢看吧。 三层第十四。 啊？ 没什么，我自言自语罢了。 白毅点了点眼镜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，然后径直向书房走去。六子想要跟着他们，但被赵老板一把抓住，说让他充当保镖的作用。可怜六子那身子骨还当保镖，连保姆他都做不利索。安宗看着六子被他老板像死狗一样拖走了，心里有些为他担心，毕竟曾经是自己的兄弟，还是有感情的。白毅把门关上之后咳嗽了一声，安宗回过神来看着他说： 你这是干什么呢？ 有些不对劲儿了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又重复了一遍： 三层第十四。 说完后数着书架上的书本，当他抽出其中一本然后放在桌子上一打开，安宗才发现这里面居然是空心的，放着一面古朴的铜镜，看样子有些年头了。四周刻有九黎残纹，其中有八条黎龙首尾相连，形成一种残结的形式。这种纹用在铜镜上还是很少见的。此外，背后刻着四个大字：相由心生。这镜子处处透着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安宗看着镜子说道： 这就是那面古怪的镜子。 啊，不好，是这个东西。 说完连忙掏出戴在身上的显黄币捏在手里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了口气。安宗还没瞧明白，白毅就把他快速用布包好，塞进了他的背包。 这是干什么？ 这东西我不让你碰，你千万别碰，也不要照镜子。我知道这老头遇到的是什么东西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真的帮不了这个姓赵的了。 安宗没有听明白太多，但是知道归根结底，事情是发生在这面镜子上面的。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握救他？ 白毅摇摇头，没有信心地说： 接下去只有看他自己的了。 他想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 你有没有发现赵老板除了看见他老婆外，还有其他的怪异举动？那老小子在进屋子的时候对着花园摆了摆手，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 安宗皱着眉头等白毅继续说下去。 看来这里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还真不止这点。如果是那样，这个姓赵的要保命就更加麻烦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赌一把，如果真的救不了，也就是天意了。 什么办法？ 只是一个通俗的办法，如果不行就得看他自己了。 说完他环视了整个书房，自言自语道： 话说回来，这个老头还真的是会收藏啊，好东西还真不少。 他眼神透出一丝贪意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看着这个书痴也开始在书房里转悠着。突然门又缓缓打开了，白毅和他都同时抬头，看到空无一人的通道。这个时候在隔壁又有一扇门缓缓打开了。白毅放下书本，拍着安宗的肩膀示意过去看看。他们小心地走出书房，进入了隔壁的一个小房间。这里原本是堆放杂物的小型仓库，当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四周的物品上时，门突然关了起来，然后门把手转动了一下。安宗心里暗叫： 不好，被锁了。 他们连忙去推，但是还是晚了一步。他回头想要问白毅怎么办，此时看到白毅身后那扇玻璃之中出现一张面无表情的人脸。他连忙拉住白毅，把他拉到自己身边。 嘘。 白毅捂着安宗的嘴巴嘘了一声，示意不要出声。此时玻璃里那张陌生人的人脸眼珠子动了一下，他们便发现有东西从堆积如山的杂物里掉出来。 上前捡起来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相框，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张老式的结婚照。那个时候赵老板还是一脸憨厚的青年，戴着军帽笑得很欢，身边的女子也笑得很幸福。安宗发现照片里的女性，她的样子有些像那个歪脖子的女人，不过此时她的脖子是直的，人也要年轻许多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张照片，难道说这照片会暗示些什么？白毅摇着头，他们四周查看着还有什么东西，却发现窗户上的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。此时仓库的门也打开了，安宗和白毅面面相对。白毅把相框里的照片抽出来，发现在照片里还夹着一张日历纸条，日期是1968年5月21日，上面写道：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安宗记得爷爷奶奶那会儿也有这个习惯，重大日子的日历是收藏起来的，会特别写上几句话来表示纪念。看来赵老板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痛恨自己的老婆，倒是蛮幸福的呀。果然男人有钱就变坏呀。于是他们又听见咔嗒一声，房间的门又自己打开了。这个时候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，白毅迅速折起纸条和照片塞回原处，然后拽着安宗一起走出去。刚要下楼，就看见赵老板上来了，示意他们可以去吃饭了。他们点了点头，便随他下去用餐。四个人坐在餐桌前，而桌上什么菜也没有。安宗瞪着眼睛看着空盘子说： 吃饭。 赵老板拿起筷子和空饭碗，指着光溜溜的盘子说： 你们婶子要你们多吃点，别客气。 说完他下意识地拿着筷子敲了敲桌子，安宗这才回过神。这桌子是大理石的，通过大理石桌子的反光，他们看到在赵老板的身边还坐着一个歪着脖子的女人。赵老板像表演哑剧一样夹着空气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。安宗本来也想要照葫芦画瓢去拿筷子装样，但是白毅并没有动，看着赵老板说道： 赵老板，你还记得你和你夫人是几时结婚的？ 啊！ 安宗啊了一声。此时赵老板缓缓地放下筷子，他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 白毅默默地拿起一只筷子，然后把杯子里的纯净水倒入空碗中，然后白毅把筷子放入碗中。他们清楚地看到筷子是直直地竖在水当中的。赵老板的脸色此时非常难看，他冷冷地看着白毅。六子此时已经不声不响地移到安宗的身边，对他做了一个眼神表示这个赵老板有鬼。他们警惕地看着赵老板。 我说过这个方法很通俗，利快显鬼。赵老板在刚才进屋的时候和一个人挥了挥手，但是可能只有我看见了他的表情突然之间的变化。在车上，赵老板塞给我一张标示古径所在之处的纸条，我前面在书房问过你，但是你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所以说他面对的不只是这位看不见的赵夫人，还有一个，哦不，应该说是连同引我们进入仓库的那个，一共是三个看不见的人。 赵老板缓缓低下了头，在桌面上映出赵老板的脸居然在笑，而且笑得十分诡异。 不，我们不是鬼，我们也不是人，是这个家伙回想起来的记忆罢了。 相由心生吗？ 那个声音已经不再是赵老板，而是一个更加苍老的声音，但是感觉就像是卡在喉咙里发出来一样，所以他说话声音十分刺耳。